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啊，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吓，咁啊仲有 Jeffy 啦吓。而家咧应该就系啱啱开始咧，就系每两个礼拜先至一集吓。咁啊唔好意思啦，可能要大家咧就苦候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今日咧呢个讲题咧就我好兴奋嘅，因为又系一个咧我系想讲咗好耐好耐嘅题目 啊， 但系一路排紧队啊，即系未有机会讲，咁啊卒之今日讲啦。咁但系咧， 我方面 卖个小关子啦，当然你睇紧咧就冇得卖啦。但系我相信好多都系听嘅啫。咁我暂时卖个关子先吓。我又有一个唔好嘅习惯啦，又系要补充翻少少上两个礼拜依家讲啦吓，即系上一集啦。关于嗰、那个我哋叫做自然唔系喎吓，我成日唔记得我知系 欧拉素， 但系叫做欧拉素啦，系啦，因为佢其实冇一个好好嘅名啊，就咁叫欧拉素。但系有啲人咧就。特别是英国佬咧， 系 唔系苏格兰佬 咧？叫做 佢叫做纳皮尔素，系嘛？但其实我哋喺中学学嘅时期系冇名嘅，好乞人憎嘅，系嘛？咁就系叫 base E。人哋知道我哋读翻书添啦，吓、连中文都冇啦，系嘛？咁就有 base E 嘅啫。咁我想话再补充一下咧，其实呢个 base E 咧嗰个概念咧，其实可以睇成系一个。我觉得我用一个基本嘅数学函数概念咧，系更加清楚嘅。虽然如果大家系。即系冇读过高等数学，我可能会惊惊地函数呢个概念，但其实唔系嘅。嗱，函数意思就即系话，譬如左手边就 y 啦，咁但系右手边咧，其实佢系同 x 有关系嘅。 有关系。 但呢个关系系乜嘢咧？咁如果我哋未知之前咧，我哋就用一个细草 f， 然后一个括弧，入面就摆个 x 啦。 咁就叫 function x 啦。咁其实呢个 function 咧，呢个函数系乜都得噶嘛，系嘛？咁啊好简单嘅，我都举过啲例子、，y 等于 x。咁就简单啦。咁当然，如果你喺一个咁嘅图嗰度，如果咁啱直轴横轴都系咁样等分咧，就系、是、一条45度角嘅直线啦。y 等于 x 系嘛？咁但系当然 ，y 亦都可以等于 x 加一啊 ，x 减二啊，吓、诸如此类。 系 咁，但系亦都可以咧 ，y 等于 x 嘅平方、 哦， 或者系三次方、四次方、哦，系咪啊？但系当然你亦都可以咧，系平方减一，或者系三次方加二，系嘛？咁但系当然咧，你亦都可以系 x 嘅三次方加x 嘅二次方，系、嘛？再加一，诸如此类都得。 系 咁讲真，如果大家学过少少中学数学都知啦，呢、這个咪就系嗰个二元方程咯。 哦、 我哋叫 quadratic equation 系嘛、？quadratic equation 啊。 系啊。 咁所以咧，当然如果你再一路咁落去咧，我哋就叫多项式啦、叫 polynomial 啦、我唔记得即系唔知啊 ，Jeffy 仲记唔记得啦、叫 polynomial 啦，就 系 一个最一般性嘅。 系 啊，你可以由即系 x 几多都得，一路加落去咁样。咁每个呢、這个譬如 x n to the power n 啦，系嘛？之前咧、又有一个我哋叫 coefficient。有个系数，咁譬如细草 a， 咁啊细草 a 嘅右下角有个细细啲嘅 n 咁样啊嘛 ，a n x to the power n 咁样一路加落去嘅，系、嘛？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而家我哋系去谂一个函数咧，就唔系头先嗰啲多项式咧，就咁轻易可以表达得到。就系咩啊？就系、是、y 等于 a to the power x， 即系 a 嘅 x 次方。咁、而 a 咧系一个常数嚟嘅，反而系咪啊？嗱、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叫指数函数啦，就叫 exponential function 吓、好得意、哦。今次个 x 就喺咗嗰个嘅我哋叫幂嗰度啦，吓 power 嗰度 吓。 平时 x 就喺下面噶嘛，个 power 就可以系二啊、三啊、四啊咁啦。但今次倒翻转一个 a 嗱，咁呢个 a 系乜嘢咧？当然最简单嘅就系二啦， 吓 即系一系冇意思嘅，因为一乘几多次咧？ 都系一， 都系一嘛。好啦，咁、所以基本当然你话一点几都得，但系我哋一般如果睇整数就系二啦。咁二咧，其实呢个咪最基本嘅，我哋咪就叫做复式增长啊，指数增长咯，系咪啊？咪就系、因为当 x 等于一，佢就系二啦。 系啦， 当 x 等于二，佢就四。 系， 当 x 等于三，佢就 八啦。 八四嗰阵时就 16， 咁如此类推，咁咪就系等于我哋而家好熟啦，玩嘅电脑都知啦吓，咁、一定系上去噶啦吓，咁啊一二八啊，咁然之后就吓二五六啊吓，即系呢个512啊，然后1024啊，咁样好一路上去啦，系嘛？咁但系当然呢个 a 亦都可以系十啦，系、嘛？因为我哋系十进制，我哋有十只手指啊嘛，咁啊所以咧，咁呢个咧就也可以话其实都系一个 base ten 嘅。咁但系如果十咧，咪就系我哋一般嘅就系、是。如果你 x 系一二三四五咁样落去咧，咁、咪就系十咯、百咯、千咯、万咯，系咪啊？百、十万、百万、千万咁咯，系嘛？其实咁解啫嘛。好啦，咁但系指数函数咧，我哋根据呢个指数函数咧，就反而作一样嘢，就叫做对数啦。 系嘛？对数就 logarithm， 对数咧其实就系话，如果我哋攞嗰个对数咁啱嗰个底啊，个底我哋有个概念啊，对对数一定有个底噶吓，个底就系 A 嘅话咧，咁所以就系话，如果我哋系 log 啊个底系 A 嘅， 系 y 即系左手边，我哋取佢个对数，右手边唔系就系嗰个幂，即系 x 咯，系嘛？所以如果你话系 log。譬如你一千就系等于十个三次方， 系， 所以你 log 一千咪就 系 等于 就系三啦， 就系三啦， 系， 系嘛， 底就 系，一万 log 一万就系等于 就五啦， 系，诶四啦，系嘛，即系咁样样啊，即系千万啊，即系咁，其实就咁解啫嘛，其实对数就乜意思？好啦，咁但系始终未回答嗰个问题喎，我哋临尾，我记得上次我哋做完节目咧，唔系好满意嘅，觉得系咪？唔系就系话 两个礼拜啦， 都系我记得嘅，系，咁我就话。其实都未能够好圆满解答到点解我哋成日都用 log to the base e 呢， 嗯， 系嘛，咁你个 log 10唔够呢， 系啦， log 2唔得咩，咁样，咁但系原来咪就系囉，因为自然界入面呢系好多变化都系指数增长㗎嘛， 嗯， 系咪啊？咁但系指数增长，佢原来入面就包含住一个常数嘅， 嗯，嗰、那个 呢个常数就系 E 啦，记唔记得？其实呢个贝劳利啊 ，Bernoulli 啊，佢、 嗯、 最先啊就系发现呢个 E 呢个数值啊，即系 2.7 几啊，佢就系话啊，如果我呢一个咁样嘅，其实指数增长咪就系我哋一般嘅复式利率咯。 嗯、 但系如果你呢个利率系年利率， 嗯， 然后将佢变成一个半年 ， 然后变成四分一年，即系季度，然后变成一个月一次，然后变成一个礼拜一次，一日一次，一个钟头一次。咁但原来系啦，但原来计落去咧，你计到一秒钟一次都好咧、 啊。 原来佢系无限地系接近有一个常数，当然呢个常数系无理数嚟嘅，即系无穷小数嚟嘅。呢、 啊、 个常数就系 2.7 几啦。 啊，原来 就系个 E 啊嘛，系咪啊？即系话佢系会大过你原先，即系本来，比如你借一蚊嘅， 系 嘛？你本来嗰个系100%嘅利息，咁呢啲系超级大耳窿， 系 嘛？一年之后你就还 都系两蚊， 两蚊。但系咧，如果你咁计法咧、啊，你就会还多咗。 系， 但系原来多极咧。 都系 两个七毫几啫，嗱、 嗯、 呢、这个就贝劳利伟大嘅发现啊嘛，咁所以 E 咧系永远隐含咗喺复式增长嗰度嘅，但系自然界因为咁多系复式增长，吓、 嗯 啊哦、所以咧自然咧我哋发觉原来用嗰个 log 咧系 to the base E 咧好多嘢咧系好方便 嘅，最有用， 最方便，我亦都讲过咧 E 系出现喺好多咧即系古灵精怪嘅地方，谂都谂唔到， 乜都有 嘅，我都话你正态分布嗰个公式咧吓死你嘅复杂到我望落去，但系多数人读统计学咧系从来唔需要处理嗰个公式嘅、 嗯， 但系个公式入面就系有 E 啦， 又系有 E， 系嘛，咁、当然咧欧拉方程嗰个唔使讲，上次即系介绍最美嗰、那个，哇，即系宇宙间最美妙嘅一个公式， 嗯， 啊、就系、是、好似 E to the power。I 派系嘛，就系、是、等于负一咁样样系嘛，即系加一等于零咁样。嗰话嗰个咧就系、是，亦都系牵涉到 E 咁啊，好奇妙。咁亦都讲过啦，欧拉佢研究呢个 E 咧，就揾出咗好多唔同嘅表达嘅方法，或者系计算嘅方法， 好、多唔同形式都 系啦。你用一个咁样嘅数序啊，我哋叫做系嘛，一个序列咧，原来有唔同嘅序列咧都可以计得出呢个 E 出嚟嘅，咁啊好奇妙啦吓。好啦，咁啊补充完咧就咁啊，翻翻嚟今日嘅主题。咁今日嘅主题咧，我一开头咧，Jeffy 都提醒我。我以前應該係介紹過嘅，咁但係、即係都考考大家啦，係嘛啊？即 係阿 Jeffy 梗係知㗎啦，你梗係知。 唔係因為上次唔識，今次識啦。 係啦，話説未來嘅社會，話人類嘅文明就崩壞咗啦。咁就科學咧已經係倒退得好厲害啦，消失啦。咁樣咧，但係咧就啲人流傳落嚟咧就有一啲口訣，就叫做化學神功口訣，係咪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能夠參透咗佢背後嗰、那個。道理呢哇你就能够可以复兴到呢个科学啊咁样讲。咁呢个口诀系点呢咁我当时其实我系讲緊我20年前有多应该系21年前左右最少系写嘅一篇文章㗎、当时喺东周刊一个专栏就写呢样嘢。应该唔止21年啦因为嗰本书出就96年。咁我结集呢应该之前可能仲早啲。咁但我就话囉轻害你琵琶 叹 啖养不奶。立美女歸輪留六亞甲蓋咁唔使講我入面用嗰啲中文字梗係啲好古靈精怪嘅中文字啦令你即係有啲好多不同嘅遐想呀係咪有聯想有遐想嘅。咁當然你尤其是我哋讀翻書呢以前呢真係呢你就咁睇見我呢個神功口法呢好多人真係唔知係乜嚟嘅。吓、咁但系而家好啲，因为我哋而家开始有中文嘅化学啦，系嘛，咁样咧，亦都讲真呢样嘢，我都出咗书，我又喺杂志初出咗书，都超过20年啦，啊，咁啊都有啲流传下，咁大家都知啦，咁呢个咧，当然就系咩啊？ 呢个化学元素嘅周期表。可以咁讲啦，系嘛？定系元素表？ 冇错啦，系啦，即系你可以话元素。 元素。 最先 最先嗰十 由最简单开始计嘅嘅二十种嘅元素啦， 系啦， 系嘛？咁呢个亦都系以前咧中学会考咧 就 系要考到嗰度嘅啫， 考到 就考二十种嘅啫，即系叫你即系话要背啊嗰啲特性啊， 所以我哋个个都背， 所以个个都背嘅。但系以前背就背英文嘅，亦都唔会当一个口诀咁。 咦？咁如果以前咪冇得英文，咪冇得口诀咯？ 哦，系啊，其实系英文系冇中文唔方便噶， 啊， 即系中文作好多 口诀简单 好多，因为佢单音节啊嘛，英文双音节你要好麻烦啦， 系嘛？ 咁当然啦，英文有英文嘅背嘅方法嘅，佢攞咗好多时咧攞咗一个头嘅字母， 系哦， 就然后就咁背个字母咯。咁、 哦、 然後 呢 我都話好出名㗎喇，其實有一個呢就拆開少少，唔好意思呢，既然係 Jeremy 問到，我哋叫 Mnemonic 呢，其實解即係記憶輔助法，咁、樣呢好耐以前呢就美國即係差唔多一百年前咁滯啦，就有個天文學家教嗰啲學生啊點樣記嗰啲行星啲 star 嘅光譜型、spectral types， 咁、樣呢原來咁啱呢佢就係 OBA 啊咁樣㗎喎，即係佢最光最熱嘅星呢就 O 型，计之就 B 型，然后咧就系 A 型，然后就 F 型，然后就 G 型咁嘅。其实我哋嘅太阳咧就系一个叫做黄矮星，一个 yellow dwarf， 佢就系属于 G 型嘅。好啦，咁但系咧好难记嘅，因为其实咧嗰阵时天文学家点解会作呢啲咁嘅 spectral types 嘅名咧？即系都可以稽考得到嘅，完全吓。不过咧，即系我都唔记得啦。即系总之系冇乜无厘头嘅，因为佢哋作嗰阵时，咁但系就好难记啊。于是佢话好易啫，个教授教咗佢哋个口诀啊嘛。你记住呢句说话得啦 ，O B A fine girl kiss me，、因为原来跟住就 K M 啦，系、嘛 ？K M 就 kiss me 咯。嗱呢啲就叫 mnemonic， 所以英文有英文嘅记法。 哦， 系佢就唔系真系咩？佢好多时佢就攞咗开头嘅字母咁样样。咁但系我哋中文就直成记嗰个字啦。好啦，咁啊头先讲啦，嗰个二十个嘅元素啦，二十个元素。咁今日讲嘅咧就系元素周期表。好啦，而家如果大家睇紧嘅就根本就冇关子可言啦，大家一眼就睇到咧，我后面嗰个咧就系元素周期表啦。咁我真系唔敢肯定啊。 有关子喎、 啊。吓、啊，有关子啊？ 系啊，因为呢个表其实去到就系103。 哦，冇错啦， 所以有少少关子。 系啦，因为今日咧，其实我哋其中一个主题咧，即系除咗介绍元素周期表咧，就当然系介绍啱啱。即系呢、這个叫做国际啊，嗰个叫纯化学同埋应用化学嘅一个嘅协会啊，佢、就公布咗话正式我哋系承认有再多四种嘅元素，吓、就系113，就系114啊，然之后咧就系11，等我睇下先吓，115111。 啊！我哋 七系嘛，一阵间我哋会睇到噶啦，好得意，佢跳咗一个噶，佢跳咗一个噶，因为原来嗰个咧好早已经承认咗，好得意噶。其实元素周期表入面嘅元素嘅发现咧，大家都应该谂到啦，佢完全唔系顺序嘅，系嘛？因为好多即系偶然嘅因素咧，佢有啲元素咧就好早已经发现咗，但系佢反而中间咧，即系如果你顺序落去咧，佢、中间有啲系未发现嘅，就事后先发现翻嘅咁样。咁当然系啦，我哋人类发现即系呢啲元素。